再一次印证强国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四川泸州一位赵同学在校内没钱给10,000元的保护费被屈打致死。学校和政府正是想低调私了，但寻求公义的死者家属反对私了，最后造成冲突。现在家属还传说被消失了。一个民族没有公义没有公平，只是得利益，就算怎样发展都只会是一个低等民族。我是强国新华者阿 Win。 香港究竟闷不闷呢？有人就说很闷，有人说咦都不是啊，都很多东西玩啊。我只是觉得呢租金再敢升法呢，有几不闷都变得很闷啊。我是强国新华者八旗啊。 好，欢迎回来这一集的强国 新华者。大家好，大家好。先同 MJ 讲生日快乐。 MJ 第一生日快乐，第二你保重身体先。 因为寻日喝到很嗨。 是啦，我哋 讲下这个录节目的状态。我今日是好像得返三分的云派。 你记得行执下精华片段出来的。大家 睇。行执下你寻日嗰啲伟大的 丰功伟绩啊。 是啊。 都喺度唱下歌咁样。 我专登惠州赶返嚟参加你的生日。单日收神嘅喎， 点啊？惠州有咩好嘢同大家分享下？ 其实惠州，我上个星期就出差惠州啦，咁之后再 stay behind 自己停留玩咗两三日啦，咁啊见到惠州有一个所谓嘅咩 stay behind 喺惠州玩，你玩啲乜嘢 啦？本身已经喺嗰度啦，回程嘅车飞全部报销得嘅，咁啊自己当去玩下咯。 我记得咧， 你去过惠州噶？ 惠州去过好多次， 有咩玩咧？ 嗱，想当年咧，我讲紧五六年前咧，即系嗰阵时嗰啲打王嗰啲冇打咁犀利咧，我唔系去玩呢啲嘅，我唔系玩呢啲，我只不过觉得 你俾人玩， 我觉得道德好沦亡，心痛。咁咧， 当年你去惠州嗰阵，应该未有咁猖獗噶， 梗系猖獗啦， 咩 系啊？嗰啲惠州啊，即系就算即系远翻少少嗰啲惠东、惠阳啊，全部都一样，系咩咧？基本上咧，佢嗰啲黄色事业咧就占佢 GDP 就唔知几多 percent， 即系好大嘅比例嘅。 即系条街度都会有嗰啲，嗱，带我去家啦。带我去 家， 呢 条街直情咧，我记得我住酒店，即系我有一晚我食完饭翻酒店咁样啦。 打开门嘅时候已经有四条女坐喺度。 咁跟住咧，我喺大堂度揿 lift， 咁我谂住等 lift， 揿 lift， 等 lift 啫吓。跟住有人拍一拍我膊头，先生，佢咩事啊？跟住咧，递张卡片俾我，跟住张卡片系就系嗰啲。 你有冇俾翻张卡片？俾翻你自己公司嘅卡片。 唔系啱啱排晒啊，冇乜礼貌啊，仲要系啦。咁跟住 你就要伸手接过咁样嘅。 系啊，成街都系噶，都几昌盛噶。我唔知你去嗰时 冇啦，而家真系 依家俾人打晒啦，应该。 而家冇啦。我喺惠州市中心咧，就净系办做一啲工作公事啦。咁做完之后咧，我就 book 咗嗰个惠州洲际度假酒店。咁咧，即系我系因为小弟系洲际集团嗰个 V I P 嚟噶嘛， 冇咁犀利咩？ 一年住80晚就可以成为佢嗰个 I H G Group， 即系洲际假日集团里边嗰个最高 tier 嗰个 member 嘅。咁我就又可以 upgrade 房啊，送早餐 care 啦。咁我见到咦有间度假酒店，我咪试下啦，咁啊去住啦。哇，由市中心搭车过去都差唔多搭咗180蚊，我滴滴打车过去1个钟头。 同埋咧，其实惠州咧有个特点嘅，即系当地人话翻俾我听嘅。我谂依家佢哋啲生活应该唔会太好过，就系惠州其实咧好多韩国人。系啊，咁其实咧，惠州同埋好多韩国嗰啲餐馆嘅，即系嗰啲食泡菜嘢嗰啲咧，系啊，同埋系做得几正宗嘅。据我所知，我食过几次，啲都几好食咁样样咧。系啊，因为点解惠州咁多韩国人咧，系不得而知嘅。如果各位听众系知道咧，可以话声俾我听。咁正系嗰阵时，嗰个人同我讲，惠州好多韩国人嘅，直情成个小区有个小区都韩国人嚟嘅。 系咪开厂定系点？ 我都觉得系工厂， 我谂系厂啩，但系我唔知点解唔系零零四四唔系日本人，唔系台湾。灣人會是韓國人，我都。 但今次我在惠州我前後都五日時間在惠州，都不覺得話好多 匿埋咗啊！ 你匿埋咗啊！你匿埋喺酒店， 我當然匿埋咗啦。 而家韓國人匿埋咗啊，唔敢講韓話嘅中國，怕俾人打啊！ 即係話講翻呢個假日度假酒店先啦，建議大家咧，如果真係想翻國內咩美食之類住靚酒店咧，就可以剔除呢個惠州洲際度假酒店嘅。 點解咧？ 因為真係好曳，人即系人少人多都唔紧要，即系 俾卡片咧。 比较油卡啲啦，咁样 就系冇咪曳咯。 周日嗱，我去到，我发觉成个佢个度假村好大嘅，成个山头咁样嘅，有报称有温泉浸啊，有泳池咁样啦。咁啊，入到去嘅时候咧，我估计成个酒店加住客加埋工作人员，应该唔会多过20个人。嗯、即系一个鬼城咁啊！你去到 波兰嗰啲地方， 系啊，即系喺由办 check in 以至到咁，我可以入个行政走廊啊嘛。咁我晚餐通常如果我自己啊嘛，费事去食咩出去食啊，因为好远嘅，行翻出嚟嘅。咁啊，个行政走廊见到行政走廊嗰个服务员咧，就系、是、前台帮我做 check in 嗰、那个，唔知喺里面主办系咪又系佢咯？即系一个人做五六个角色， 咁佢系多才多艺啫。你有冇其 实即系呢个人少，即系你根本就冇即系觉得。人少得太恐怖咯，即系个感觉已经唔系咁好。人当然人太多亦都唔好啦。第二就系间酒店实在太旧，我拧水喉嗰阵时候，水喉飞咗出嚟，即系甩咗出嚟。 我以为有啲血喷咗出嚟，我以为 啲柜桶啦， 咁样 啲柜桶一拉咧，嗰个框又可以甩出嚟咁样嘅。 咁其实我想请教一下阿 Vinny 啦，其实惠州有啲咩玩啊？我真系好有兴趣知道。 真系冇嘢玩，连你最欣赏嗰个派卡片事业、黄色事业都冇埋。 唔系玩下啲韩国人咯，依家 嗱，点解我会拣间酒店呢，就系睇人有一朋友介绍话啲个温泉好靓，咁我就啊试睇下个温泉啦。啲即温泉，首先你我自己定义啊，可能即系才疏学浅啊，即系温泉应该有嗰阵温泉嗰啲硫磺味咁样，即系真系喺地底里面出嚟啊。但系今次浸嘅温泉，我感觉只不过系浸紧热水啊。 佢求其煲啲滚水俾你， 跟住又报称房个露台咧可以自己教温泉水出嚟嘅。咁佢有一个好大浴缸，咁我亦都系教即系开热水啦。其实即系热水嚟，我唔觉得系温泉水咯。 你自己教定人帮你教啊？ 咁啊，我太太上。咗嚟嘅， 所以冇嘢玩 啊！哎呀，冇嘢玩，唔关节部卡片啊， 冇啊冇啊！你系咪要啫？我要，我帮你揾下啦。 所以咪咁闷咯，嗱，太太你睇下，我平时出差几闷， 好惨 嘢玩噶， 系啊，即系我都系匿喺酒店度睇书睇一幕噶咋， 住埋啲地方几惨。 唯一嘅娱乐就系朝头早睇下 NBA 咯，跟住就即系完全冇娱乐。 系咯，或者拍下布， 可以睇无线咯。唯一嘅好处 有乜鬼好睇啊？睇依家仲睇无线，同埋啲无线。我香港啲广告我睇唔翻，突然间会 cut 咗惠州医院啲广告。 系啊，大陆最电视最多嘅广告就系医院同埋药。 而家仲系咁样。 系啊，而家都系咁样。所以奉劝大家，呢间酒店咧，洲际度假酒店咧，唯一可取咧就系个早餐叫做可以咯。 但系洲际大集团应该劲嘢嚟噶， 系。系，但系真系好曳。呢间酒店喺大陆系有一个现象系咩咧？好多硬件系好好嘅。但跟住佢个保养啊，或者嗰啲软件人啊，最重要系人啊，系唔得咯。所以你会整体成个感觉，你唔似系即系有啲咩 relax 啊乜嘢，咁完全冇嘅。即系浸温泉已经系一个好唔好嘅感受嚟噶啦。喺当日当几日， 我好后悔咯 ，say be high 咯。 冇系好后悔啊！早啲翻香港参加 MJ 嘅连续40日嘅呢个贺寿好过啦。 早啲同我讲咯，我叫我极度劝喻你唔好留喺惠州。 唔系真系好远，我翻 啲嘢又难食。 我礼拜日翻嚟，咁用一个最平嘅方法啦。酒店有面包车车我出去呢个惠州汽车站。咁出到汽车站咧，可能就系清明开始放假。大陆啲放假真系唔知点解好扑街。佢个我哋香港放假咧就清明就即系4月4日啦，今日啦。咁大陆放假唔系嘅，佢礼拜六要翻工，变咗做。上个礼拜六要翻工，但系礼拜日开始咧就连续放3日假，日一二就放3日，只不过系将个礼拜六嗰一假褪嚟褪去咁样。 啊，同埋惠州咧，唔好意思啊，边打断你。 嗯、 我惠州有一个好难忘嘅回忆，难忘嘅回忆就系、是、啦。有一次我喺惠州嗰阵时，同当地嗰啲人一齐食饭啦，食饭咁，跟住咧，我成餐饭咧， 嗯。 我发觉好多乌蝇咯，即系嗰餐饭好多乌蝇嬲住我，唔知系我啲咁乜有问题。 你踎喺地下食嘅， 我喺间酒楼入边咯。我想讲好多，跟住我就讲，喂，不如我哋换过另外一间啦。 第二间仲多， 跟住 有老鼠啊。 跟住佢话阿伯奇兄，基本上间间都可以揿我哋冇 啦。 呢间最冇咁严重。 系咪而家1970几年啊？你惠州 梗唔系做几年啫嘛？ 而家好好咯， 好易嗰阵时。 虽然佢嗰个经济，我觉得而家好差。啱啱佢哋讲而家整体经济，同埋你会感觉到成个城市规划个面貌咧，都系好曳，即系感觉都又冇啲咩好大嘅外资企业啊，或者啲大酒店冇嘅，即系除咗我依间咁嘅，所以搭过。 几两个钟头车去嘅温泉酒店之外，即系好差。听翻佢哋讲咧，个房价都应该系都仲系几千蚊一平方米。 咁真系好平，依家炒高晒啊班友。 深圳前海嗰啲都讲紧差唔多十万，十万一平方米系咩？大概咩概念咧？香港用翻尺数大概10.09左右咯，即系大概系一万蚊 尺咯， 大概一万蚊尺咯，简单计。 好贵啊！ 所以成个经济都系麻麻地。如果大家即系参加啲咩旅行团、美食之类啊，或者自己去玩，即系尽量唔好选择惠州。 系咯，总体结论系咪就系直头唔好拣？ 唔好去啦！以前啊，譬如阿伯奇同 M J 最中意嘅度假地方应该系东莞啦。而家应该 我中意去度假，我中意内地度假。 系咩？你就系东莞嗰啲过一夜嗰啲？ 我个 friend 就成日去嘅。 O K， 你去小息，你咪度假。 有 Win 成日去。 咁啊，仲有其实广东省好多地方可以值得去嘅，即系如果你话作为旅行嘅话，韶关啊，或者都 OK 嘅，韶关咩河源嗰啲，我觉得不过呢个可能问白旗可能去得多啲嘅。 河源咯，河源我搵集再讲河源啦。 好系啦。今集我知阿白旗好似， 我哋请咗个嗱，今集咧虽然得我哋三个，但系今集我哋嘅题目咧，我哋请咗特别嘉宾嘅。咁嗰个特别嘉宾咧，今集我哋讲咩咧？我哋讲咧讲张国荣。 嗯， 系啦，系讲哥哥，因为咧就嗰个犀利，其实阿哥哥都死咗14年啦吓， 由2003年沙士嗰 年，系啦14年啦，咁咧直到去今年都系见到文化都成扎花嘅，早几日，咁同埋有好多咩韩国有纪念活动，大陆有纪念活动，香港有纪念活动，咁所以咧今集我哋有个特别嘅嘉宾系哥哥嘅 fans 嚟嘅，咁嗰个就系白骑啦， 欢迎白 骑，欢迎白 骑，系啦系啦系啦， 点样哥哥 fans 法咧？ 基本上咧，我 系每一套电影你都有睇晒嘅，可唔可以咁讲？ 系同埋我系好细个已经去睇佢演唱会，因为我嘅阿妈系呢个哥哥 fans， 系啦。咁我第一次睇呢个哥哥演唱会系1988年， 吓90年好似曾经有一个退出歌单。 嗰个我冇睇到，嗰个我妈太自私。咁跟住 你阿妈自己睇，太贵啦，唔系唔俾你睇。 咁跟住后屘我大个翻啲，基本上佢所谓复出之后，即系90年代之后，佢开演唱会我都有睇，佢临尾。嗰次咧开嗰、那个即系热情演唱会咧， 系咪即系大热 啊？系啦，即系留长头发咧。我前后我同我嘅我妈同我嘅唔同嘅朋友，我自己计 朋友嘅 朋友系啦，自己计咧就前后睇咗三次 我 自己 三个朋友啫嘛。 咁我都好庆幸咧，我睇咗阿哥哥演唱会最后一个演唱会嘅最后一场。系啊，咁咧所以咧，其实我系好中意哥哥，证明我系 确系一个经典巨星。 经典嘅，即系你会睇翻一啲佢以前嘅，有时譬如呢几日好多，可能即系因为始终即系一个世咁多年嘅一个即系 一代巨星， 系啦一代巨星，可以完完全全代表香港人嘅一个明星，有星味嘅一个。 超级星味添， 系啊，即系会有啲好可惜咯。 系啊，咁咧，我再讲多少少，即系我对哥哥嗰啲感情啦吓，就系讲紧话咧，即系想当年佢跳楼自杀咧，文化咧，咁基本上咧，因为嗰阵时我啱啱即系我仲好后生啊，我仲读紧书嘅时间，对，都读紧书，咁我嗰个排我即系日日喺文化度徘徊，真系好恐怖啊！成件事 真系噶， 真系啊！咁同埋 即系你系招魂定 冇招魂？ 撞到， 冇撞招魂到咁样。系咯，咁嗱，咁讲嗰即系我作为一个哥哥嘅 fans， 讲多啲哥哥啦。咁其实咧，今次个题目咧，我系 I R Win。同 MJ 俾我讲嘅，咁因为我就太爱阿哥哥嗰啲电影， 唔紧要嘅，你慢慢讲，我哋出去先。 你只要俾个钟， 同埋歌咁样样，基本上咧吓，即系讲多人，我哋叫强国生还者吓。讲少，首先讲少少阿哥哥同强国啲渊源先。嗱，哥哥最当红嘅年代就80年代，咁咧哥哥咧系有国语歌，但系哥哥嘅国语歌咧就唔系冇广东歌咁 hit 或者咁多， 真系谂唔到佢有 系咯，有边首国语歌？ 佢翻唱过呢个《当爱已成往事》咯。 系咩？即系冇印象， 冇印象，真系冇印象。 即系阿李宗盛同林忆莲嘅原唱， 啊， 跟住阿哥哥翻唱， 系 啦。咁咧，虽然佢系冇乜唱过国语歌，咁系咧，但系咧，即系因为嗰个年代广东歌喺大陆嘅影响力就好犀利嘅，咁 噶啦。 咁所以咧，想当年即系哥哥，我即系我哋细个嗰阵时，佢嗰站咩当年情啊，系啦，啱啱我想无心睡眠咧，咁喺大陆咧其实就好红嘅。咁同埋佢嗰站，佢哋 even 咧，我。想当年阿哥哥上海演唱会咧，佢几乎全部系唱广东歌嘅，即系都有间下啲国语歌，但系几乎全部唱广东歌嘅。咁咧反而咧，嗱，我有一个经历好深刻。我开头我系唔知哥哥系强国咁受欢迎嘅，直到有一次，我去一个哥哥嘅纪念活动喺红馆搞嘅， 咁跟住咧，我同我朋友入到去，咁红馆即系佢开一场嘅啫，咁就红馆坐咁两万几人到咁啊，应该系嘛？跟住我坐到，咦？点解周围全部讲国语嘅？点解咁嘅？ 出奇，不过如果当年就可能少啲，零几年嘅时候。 我嗰个活动应该讲紧几年前嘅啫。哦，一零年左右嘅。 咁而一零年后，你睇任何演唱会都发现会发现好多国人喺度噶啦。 系咁，全点解全部国语人嚟嘅咧？跟住咧。同埋咧，佢啲欢呼声或者投入感，哇，咁犀利嘅呢班友啊，系啊，咁跟住后屘，我后屘我受唔住压力，我早咗走啊，我想讲，系啊，今日太 佢系揾翻啲歌星嚟演绎翻 嗰个咧，直情咧，其实咧，好坦白讲，有少少被骗。点解我会提早咗走咧？我觉得好闷啊，因为佢系播翻哥哥自己片段出嚟，其实我 YouTube 全部睇得晒，系啊， 气氛唔同 咯，系啊，咁但系在场嘅 fans 都会兴奋咁样，咦？点解咁犀利嘅咧？咁后屘咧，我即系追查到底咧，原来就系点解哥哥系强国红得咁紧要咧？第一佢啲歌啦，第二就系咧有一套戏就叫《霸王别姬》啦。 哦， 系啦，咁咧呢一套戏咧，我记得我头先讲嗰个纪念活动咧，就系讲紧话咧。当有一幕出嚟嘅时候，成场欢呼都好紧要。我同我朋友呆咗嘅。咁咧就系咧，佢系访问翻呢个陈凯歌 啊 导演啦，导演陈凯歌导演，咁就讲翻阿哥哥拍《霸王别姬》嗰阵时嘅经历，个哇咩个起晒胸。咁咧其实因为呢套电影咧就系、是、呢、這个中国电影嘅其中一套神作嚟嘅。 系咩？ 系啊，佢攞我谂近二三十年其中一套系国际上最劲嘅中国电影就系《霸王别姬》。 系， 因为佢 好似都冇乜点睇， 因为佢攞 有印象，但系冇啊。 因为佢直情咧系喺呢个国际影展攞金钟女奖嘅，喺康城攞大奖，佢系。 O K， 系啊，同埋上当年嘅《Times》系即系全球十大电影排第一嘅佢。 哦， 系啊，同埋佢直情系美国个金球奖咧，系攞晒最佳外语片嗰啲嘅。 我真系冇乜印象啊， 即系未必好印好深刻、啊。应该系睇《阿飞正传》啊， 系啊，《青光乍泄》 系啊，呢啲系经典啲噶嘛。 系啊，系啊，因为嗱，点解会咁咧？嗱，香港嘅观众话，即系嗱，个感觉话嘅印象唔系太深刻，唔出奇。因为咧，嗱，第一嗰、那个年代。一套讲国语嘅戏喺香港上画咧，虽然有张国荣做，但系都未必话好轰动。第一，第二就系讲紧话咧，呢套戏咧喺大陆咧系禁片禁过一段时间。 OK， 系啦， 原因咧 吓、啊， 当其 原因就系因为佢涉及太多文革嘅题材。 哦， 系啦，咁其三咧就系讲紧话咧，调翻转啦，咁嗰阵时佢系台湾嘅金马奖咧。系一个奖攞唔到嘅，点解咧？因为台湾金马奖封杀咗呢套戏，因为佢系大陆电影， 系啦，自己原因 系啦，咁所以咧就有个咁嘅客观环境，就造成咗即系当年即系呢套戏。个即系其实好多人都识，咁系咪真系好印象深刻咧？就未必好多人都会系咁样样。 好多时咧，嗰啲攞奖嘅戏未必咁好睇噶嘛。咁、作为哥哥 fans， 又一个电影人嘅，成日中意睇戏。 电影迷啦，电影迷，电影迷啦。 咁其实呢套系咪一套值得好好睇嘅戏嚟？ 呢套其实系好好睇嘅，即系佢唔系嗰种咧，你睇完咦，喂佢讲咗咩啊？咦，点解？咦，点解会咁嘅？ 即系你嘅意思系值得深思嘅一套戏， 非常值得深思。因为其实呢套戏咧。其实咧，佢系应该我谂香港，我唔敢讲系咪第一代，但系喺啲比较叫早期嘅合拍片。咁嗱，依家合拍片个个都成日睇啦，或者知道系咩嚟啦。咁咧，九十年代头咧，呢一套咧其实系一套中国即系大陆嘅戏。咁但系咧，其实咧严格嚟讲，其实系套合拍片嚟嘅。点解咧？因为其实系某程度上系香港嘅班底有少少台湾嘅资金，跟住系大陆好多大陆嘅演员，同埋大陆好多场景政府批晒去拍咁样样，当年咁、所以就系即系一套合拍片嚟咁样嘅。咁咧同埋咧，佢个原著故仔咧系其实系一位香港作家嘅小说嚟嘅，系李碧华、李碧华写嘅，即系嘅小说改编嘅， 即系《生死桥》啊嘛，李碧华嗰、那个 系啊，《胭脂扣》啊， 系 啊，即系都系李碧华写，咁就。佢原著小说改编嘅电影嚟，咁所以咧佢剧本系十分之扎实，咁同埋讲紧话咧佢个电影技巧好高嘅，咁就但系高得嚟咧又唔系 M J， 我见到你个样，我知道你谂紧乜噶啦，一定系嗰啲我明明上个镜头喺度食紧面，下个镜头无端端喺度跳海嗰啲啦， 黄家卫嗰啲，黄家卫嗰啲， 系啦，咁就唔系嗰种嚟，即系嗰系一套真系都几平铺直叙嘅正剧嚟嘅。 OK， 咁所以咧，其实都几引人入胜嘅套戏，同埋因为佢个时代背景咧，直情系横跨咗可能我哋知道我啲历史人啦，横跨系清朝，到民国年代，到打日本仔，到最后去到文革。系、啦，咁即系横跨住即系呢几个年代嘅一个爱情故仔。 O K， 系啦，咁呢个爱情故仔咧就系、讲一个男人中意另一个男人嘅爱情故仔。 哦，都系呢啲嘢， 都系呢啲嘢。 O K， 系啦，咁 八旗好相似。无论由呢个历史啊，佢都系由嗰阵时开始生活噶嘛。清朝嗰时候， 清朝嗰阵时候都二百几岁啦，系啦。 咦，咁呢个真系翻去今晚翻去有时间可以值得 YouTube 可唔可以睇到咧？估计 YouTube 可以揾下嘅，我未揾过，因为我直情我买嗰只碟嘅嗰阵时吓。 而家仲会有人睇碟嘅咩？ 有，你唔系因为嗰个声画质素好差好远嘅，即系你嗰啲五点一版版声，即系虽然佢啲图唔系战争片，咁但系都。真系争啲嘅，啲画质系靓好多。 咁啊，翻嚟就 download 嚟睇下啦。咁除咗《霸王别姬》之外咧，咁其实哥哥都仲有好多唔同嘅作品啦。 你中意边套戏啊？ 我自己啊，我中意《枪王》咯。 啊，《枪王》都正。 系啊，即系你会点讲？佢可以俾你带到有一个好有投入感，你可以好投入。成套戏嘅，即系除咗枪王之外啦，咁仲有佢好多电影啦，譬如咩《异度空间》咯， 《异度空间》 佢都几个 几入戏，几入戏嘅，同埋几入戏。 直头话相传佢系呢套系入咗去出唔到嚟添， 系啊系啊， 即系太过入迷。我中意佢《金枝玉叶》啊，反而 《金枝玉叶》都可以， 啊《金枝玉叶》好型嗰阵时， 型啊！同埋咧嗰个嗰阵时同性恋唔系而家，就算而家有时都会攞出嚟笑咁样噶嘛，即系仲系受歧视一群噶嘛。咁佢《金枝玉叶》呢啲有娱乐性得嚟，又有 meaning。就是说你大家不应该歧视同性恋者啊大家对同性恋者应该是他有一幕是好像跟许志安梁汉文讲的你们他那一幕呢是讲许志安和梁汉文两个是基的啦咁教他们怎样爱对方啊中意样他其实是想将这些东西俾鼓励紧一啲同性恋者咯， 系咁咧嗱，讲开同性恋就哥哥白道明系噶啦， 系啊系啊， 咁咧其实我有一幕咧好深刻嘅，就系唔系电影嚟嘅，真系即系真实嘅真实发生嘅，就系咧上九十年代初咧有啲嗰阵时都。都已经好多狗仔队㗎啦。咁有一个有张相呢就係啲狗仔队影到阿哥哥同阿糖糖一齐去蒲。蒲完喺条街度行係拖住手嘅。咁嗰张相呢 哦都有印象。 嗰张相呢就係、是、糖糖呢就好迷惘咁样望返后面拧返后面有人影我哋眼咁样。阿哥哥呢头也不回头也不回继续行。 OK。 係即我觉得呢 潇洒。 係即我觉得好潇洒呢件事真係好型啦。我首先我理身咗先啦。即阿伯其实系一个 同性恋者， 八旗系一个异性恋者嚟嘅。 八旗出柜， 咁就咁爆啦！ 咁就咁爆啦！八旗出柜， 就爆咁。 我哋会好支持你喎，我 唔会歧视呢样嘢嘅，放心。唔 系，你大家冇，你冇误会我先。吓，咁咧就各位听众，特别系年轻嘅女听众，系啦，即系大家唔使 你哋系有机会噶， 系啦，大家唔使失望嘅。我系追女人嘅， 风风百千少男嘅八旗，原来 上性恋者嚟嘅。 你哋系有机会噶， 同埋一个好深刻就系咧，我头先提过，即系佢嗰个演唱会留长头发嗰个大热嗰个啦。咁咧，其实咧，我本身我对中国或者对强国咧，我系冇乜感觉，即系或者冇乜认识嘅，即系嗰个年代，即系讲十几年前。但系嗰阵时咧，我都几唔开心嘅，就 系 咧，佢嗰阵时喺香港开演唱会嘅时候系。留着裙啊，留长头发，留晒须咁样，即系成哇好狂嘅，好野性，好有型嘅成件事。 系， 但系咧，我后屘睇翻啲片，咦？点解佢喺上海、北京、杭州嗰啲变翻青靓白净净短头发嘅咧？原来就系讲紧话咧，嗰阵时强国嘅政府咧就系话 唔会接受呢样嘢， 唔接受呢样嘢。你一系你就冇开，你一开你就你帮我睇翻干净啲须，你唔好无厘拉间，你留短头留长头发做乜嘢咁样？ 呢啲就系即系政治系唔应该牵涉入去人哋嘅表演入边嘅，成件事就唔同咗啊！基本上， 其实 relay 翻落强国啊，即系用翻哥哥呢一件事啊，同性恋今时今日喺国内依旧都系唔被接纳嘅。 同埋我哋有时同埋国外朋友去倾偈咧，佢哋连纹身都系唔接受， 纹身都唔接受， 纹身系唔接受，即系佢哋会觉得哇，呢、這个球员好似嗰张林凡啊嘛， 吓、啊，即系阿张莫斯， 系张莫斯嘛，都系有纹身噶嘛，佢、啊、哋觉得哇，呢、這个人好坏嘅，咁样纹身咁， 我明明见过好多人有纹身噶嘛，强哥， 系啊，唔知点解即系逢啲有纹身就等同于黑社会咯， 冇 即系佢哋嘅《 三国志》入边啲人好似冇啲纹身， 但系咧，其实阿哥哥其实出轨，即系佢冇正式出轨啦，但系。都某程度上叫默认啦，嗰阵时 都唔算正式出轨啊。 佢冇讲啊嘛，即系冇讲错，我系同性恋，佢冇咁讲啊嘛。咁佢冇好似黄 未开记招嘅啫。 系啊，佢冇好似黄耀明喺现场会，哎，我系基佬，佢冇咁讲到。 黄耀明都要去到好近代， 系好近代啊， 真系。 因为而家香港始终慢慢已经系 接受 咗， 系啦。咁我觉得某程度上咧系。其中一个原因好多唔同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阿哥哥是同性恋者、某程度上尤其即是同埋佢同阿唐唐嗰段情呢、令到其实多咗人接受咗同性恋呢件事。即是可能有啲尤其是即是老一辈少少即是例如我妈嗰代呢其实最我 所。都接受咗都接受咗个八期 大家唔好讲我完先。唔好讲我。 Okay. 你大家唔好你都唔代女听众先。 个画面就係咁样嘅。阿八期就同妈妈讲我今日带个男朋友返嚟啦。跟住阿爸妈接受唔到跟住阿八期就但好光明正大同佢讲你睇下哥哥都系咁啦你要接受呢啲嘢㗎喎。我明啦。好啦八期。 你啲咩笑都可以讲，你断我米路嘅人啱我想讲，MJ 啦，同你讲，你唔好以为你唔好以为你生日大晒，我同你 讲，米路好多好多男 fans 喎，而家 系真系今集真系上世都唔清啊！即系个 caption 真系谂点写啊！ 我觉得你都系讲翻哥哥啦， 系啦，咁咧同埋因为咧，其实去到90年代尾2000年头咧，其实哥哥系走一个比较妖艳少少，或者开始走少少偏锋或者另类少少路线。从而咧导致好多一啲老一辈，即系例如我妈嗰代嘅 fans 咧，反而系流失咗，佢接受唔到嘅。我记得我嗰阵时候我跟我妈倾偈，吓佢留晒长头发，咁你唔好玩啦。又或者其实佢留长头发之前，佢都做咗好妖艳嘅事，系啦你。有一个演唱会嘅查唇膏，着高踭鞋，跟住我妈都系完全接受唔到嘅。咁但系调翻转咧。系啊，又系哥哥过身之后，原来睇翻其实都可以，都 OK， 都走几前， 走喺潮流嘅尖端啦，尖端咯，就 尖端咯，都走几前， 好型添啊！我觉得即系冇乜人，冇乜男仔着裙系可以型到哥哥咁噶啦，真系。 其实当年张国荣有冇攞过呢个嘅影帝嘅？ 攞过金像奖影帝咯，就阿飞正传咯， 就阿飞正传。 张国荣咧，佢喺电影上边咧，佢冇乜攞奖运嘅，即系佢攞过呢一次。咁其实佢好多套戏做得好好嘅，即系我头先讲《霸王别姬》，即系直情好多人赞晒噶啦，但系佢系争少少攞到康城影帝，争啲咁多，好争一票定唔知争几多票。嗰阵时做《春光乍泄》同梁朝伟做， 呢套我真系接受唔到嘅。 跟住 而家 冇睇，我冇睇晒啊，系啊。 咁跟住又系争，又系争咗少少，输咗俾梁朝伟。跟住金马奖咧，跟住又系争少少，输咗俾谢君豪。 哦， 即系嗰阵时做《南海十三郎》， 《南 海十三郎》。咁所以好多时都系觉得佢系。张国荣系有啲二奶命，或者有少少有，即系佢感觉佢都系好有钱或者好有成就，是但系俾人感觉都系有少少屈屈不得志嗰种，即系佢、即系佢个成就系应该可以再攞多啲奖或者再高啲咁样，但系硬系争啲，可能就系某程度上呢种咁嘅气质咧，反而调翻转吸引到一啲 fans。 系、都唔重要嘅，佢而家嗰个地位应该赢晒所有影帝啊！ 系一定啦，系啊，而家佢个地位。不过坦讲开呢个春光乍泄咧，即系虽然我同 M J 都有讲话，但系唔会歧视呢个即系 同性恋 或者异性恋啦。但系即系 even 我即系。作为一个个人自己接受，我都接受唔到。即系你谂下，靓仔如张国荣 同埋梁朝伟， 但系喺呢件事里面，我都系即系小弟自己接受唔到，即系等于我接受唔到食意粉或者食饭一样啦。个人嘅取向咯。 但系春光乍泄嚟讲咧，嗰阵时套戏都系即系嗰个年代嚟讲， 系咪应该都好受争议啊？嗰阵 颇受争议，因为咧其实咧反而有啲人系赞佢咩咧？赞佢系就系讲紧话咧，嗰个年代咧，尤其是香港电影咧，你拍亲同性恋。一系咧，你就两个都好似乸型咁嘅，即系娘娘腔咁嘅。一系咧就系讲紧话，因为阿 Vin 你受个感情打击，咁跟住就谂唔开就中意男人啦咁样。咁你最后嘅结局咧就有个女人即系帮你咬翻正咁样。但系咧 都要政治正确啊， 系啦。但系春光乍泄咧，就嗰阵时王家卫就拍到呢套真系一个好普通一对恋人嘅一个感情， 系 即系或者一个即系好其实。 抽翻出嚟睇，其实一个好普通嘅小情侣，即系或者普通嘅情侣啦，系咪小情啦？咪小情侣我唔知啦吓，系啦，咁好普通嘅情侣嗰啲嗌交啊，即系大家喺度斗嘴啊，或者即系好啲好 sweet 嘅时候啊，即系佢用翻一个，哦，即系用翻个平常或普通嘅角度去拍，咁好多人系反而系赞呢样嘢嘅， 嗯，但系都系睇唔明啊， 都系睇唔明啊， 系啦，咁就系啦，咁有关。 嗯， 系啦，咁好，咁今集今节咧个时间又差唔多啦，下节我哋继续讲落去。 OK， 下节见。